这是 黑麦田庆典。 黑麦田庆典，对，这是 farmland 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庆典。因为这个黑麦田很高嘛。 对，这个黑麦的话呢，可能很多人也没有见过，可能也没有吃过。 是是。 对，来到这里呢，你就可以亲自去看一看它植物长成什么样子。 对对对。 肯定会有卖成品的，对吧？ 没错没错没错。 这种庆典活动都会卖一些这种成品或者是纪念品的。大家可以来采购一下。 对，而且在一般在黑麦田庆典这个举行的时候呢，当时在附近都会举行特别的一些演艺的一些活动。 是的， 演出等等， 去看一看体验一下， 没错。 然后呢，如果说您在天气热的时候来到这里呢，因为草原嘛，它可能没有像树木园这样的地方有这个避阴的地方，但是呢，您可以来这里游个泳。 没错没错没错， 因为这里有游泳池。 对，有游泳池，冬天大家来可以滑雪橇，那夏天也可以来这里，因为有这个户外的一些泳池，特别好，可以在体验一下这个户外泳池的。 对，在这里呢您可以游泳了啊，去凉快凉快。 对， 真的是不管什么季节去都是可以尽兴而归啊。 是。 那最后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的东西，这附近有没有什么美食啊？累的不行啊，饿的不行。 对，必须不能落掉这个美食哈。这附近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美食的一些餐厅。在韩国这个韩牛是特别特别有名的嘛。 对。 所以在这附近有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韩牛，专门做韩牛的一些餐厅。还有一些这个卖这个奶酪、乳酪的一些专门卖乳酪的一些这个商店等等，都可以去体验一下。然后除了这个韩牛之外呢，还有一些韩国特色的一些餐厅，包括卖一些韩国特色的拌饭啊。还有汤饭啊，还有泡菜的这个煎饼啊等等一些的餐厅。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家如果想去吃一下甜点之类的话，有专门的咖啡厅。可以喝咖啡边吃咖啡，边喝咖啡边吃一些甜点。 对，人们都说嘛，甜点和主餐这是分两个位来进行。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一天的这个体验呢，您来到这里的话，安城 Farmland 绝对绝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活动了，对吧？好的，那今天的这个安城 Farmland 之旅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圆满结束。 圆满结束。 希望您还是能够来到现场啊，来体验一下这里的各种各样精彩的活动了。 是的。 那在这里呢，我就要跟丽华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但是呢，结束之前呢，还是要为您介绍一下我们下一期的这个目的地了，是来到京畿道坡州 Harry 艺术村，非常有艺术气息的一个地方，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了。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下期见， 拜拜， 拜拜。 I searched the universe 널 다시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我们知道啊，天津有许多好玩的地方，比如说五大道，还有呢我们觉得非常有名的这个天津的煎饼果子。但是呢，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天津有一个图书馆啊，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图书馆？那么今天 Peter 老师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极具特色的天津最美的图书馆。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在了解这个图书馆之前，我们了解一下有关图书馆的一个近况吧。那么近几年啊，随着电子阅读设备的普及，传统方式的这种图书馆啊，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那么最近在天津的一个图书馆受到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好，那么首先看一下这个电子阅读设备啊，电子这个词啊叫 electronic E-L-E-C-T-R-O-N-I-C electronic reading 哈，电子阅读。然后呢是 has been popular in recent years 哈，用到这个 popular 哈，非常受欢迎。我们看到呢，大家用这个手机啊，电子阅读器啊，在电脑上啊进行阅读，渐渐呢像这个用书啊，我们说看报纸啊，可能会越来越少了哈。所以说这个 the library 图书馆作为一个传统看书的地儿啊，The library, the traditional place for reading, 啊，这里面提到是 traditional place for reading, has been fading out of people's life, 啊，这里面有一个词组有一些难度哈，希望大家记住了，叫 fade out of, fade, F-A-D-E, 其实这个词的意思不难哈， fade, 它是指呢我们穿的衣服的颜色呢褪色了。比如说大家每件衣服洗了几遍之后呢，会发现原来的红色呀黄色啊不像原来那么鲜艳了，因为呢它褪色了哈，用这个词 fade, F-A-D-E。 但是呢有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东西，我们的观念，那么它一旦褪色的话呢，表示说渐渐的淡出了我们的生活。那么这句话用的是什么？ traditional the library has been fading out of people's life, out of people's life.However, 但是呢 a recently opened library in 天津，最近在天津的一家图书馆 receive a lot of attentions, 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哈，这里面 attention, A-T-T-E-N-T-I-O-N, attention from the public。 好，这里面天津的图书馆受到了人们的一个广泛的关注。那么这个图书馆啊，除了叫图书馆，还有很多特别好听的名字哈。首先第一个呢是中国最美丽的图书馆，也可以叫做滨海之眼，因为呢它位于天津的滨海，也可以叫做通往书山之路。所以呢这个图书馆有很多哈特别美的名字。那么这些名字呢是图书馆在社交媒体上获得的一些美誉哈，非常好的名字。那么开馆不到四个月呢，它的与众不同的设计让它成为网上热议的话题，同时啊吸引了很多来拍照片的这些游客们。好，首先看一下中国最美的图书馆 China's most beautiful library, 好，没有问题。然后呢滨海之眼，非常简单，滨海天津的一个区哈的滨海 EYE。 然后呢下一个是通往书山之路，这个呢有一些诗意了哈，我们说图书馆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阅读书的机会，叫做 The road to the mountain of books, 啊，非常简单，这条路 The road to the mountain, 山 of books,are just some of the nicknames, 哈，提到了一些外号啊，在这里面应该叫做什么，一些美誉吧， nicknames, N-I-C-K-N-A-M-E, nickname, the library has received on social media, social media 就是社交媒体哈 ，social 这个词，社会的 media M E D I A social media 开馆不到四个月呢，它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哈。Open less than 4 months ago, its beautiful design 漂亮的设计 has made it a hot topic 很热的话题 hot topic online 在网上 and 吸引到很多的游客哈 attracted many visitors looking for the perfect selfie 在里面这个 selfie S-E-L-F-I-E selfie 是这种自拍哈 selfie 好那么接下来看看这个天津滨海图书馆呢坐落在城市滨海新区整个图书馆的形状呢看起来像一只眼睛哈非常的有特色The 天津滨海 Library located in city 滨海 new area 啊，滨海新区 looks like an eye 啊，像一个眼睛一样哈、啊、，like eyes。同时呢，看看这个图书馆里面的内部结构啊，是非常的与众不同。首先，我们看一下图书馆呢，进去之后有一个椭圆形的那个大厅，特别特别的大哈。Peter 老师在网上看了一下那个图书馆的内部的一个结构，非常非常的宽敞。同时呢，还有一个球形的哈，周围都是镜子的这个礼堂。另外非常有特色的一点呢，是这些图书馆里面的书啊都摆在这个大厅的墙壁上那么同学们会问啊这个书如果说不高的话呢还可以拿到但是如果说这个书非常非常的高如何能够取到这些书呢啊，大家不要着急因为图书馆的叔叔阿姨啊给大家设计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能够取到自己想看的这些书读者啊顺着图书馆给搭设的这些架子能够找到自己想要的书同时啊这些书都有自己的一个电子的一个编码哈不然的话呢大家找起书来的会非常的麻烦因此呢这些架子和这个整个的大厅形成了一个像那种梯田的那种感觉哈但是呢我们说梯田上都是这些玉米啊稻子但是呢在这个图书馆里面这些梯田上的东西呢都是书所以感觉到非常非常的与众不同那么同学们啊通过这些架子啊一直可以到这个图书馆的顶层啊所以呢整个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叹为观止特别特别的好啊如果同学们有机会的话去天津啊不仅仅要吃它的那些特色的小吃那么这个图书馆我建议呢同学们一定要去看一看那大家看看里面的构造啊看那英文怎么来说 The library has一个椭圆形的大厅椭圆叫 oval 形状 shape shape 后面那个大厅是 hall 啊，这个 hall 然后呢 with a round mirrored auditorium 一个圆的啊 round 然后呢带着大镜子的这个里面这个镜子呢不能用它的名词形式了用它的动词形式 mirror 后面加个 ed mirrored这个有一个大礼堂给大家拼一下 auditorium auditorium 这个词啊同学们希望能够记下来因为我们学校呢往往会有一个大礼堂比如说同学们在开学典礼啊或者是说这个结业的时候会参加一些活动往往这些活动呢会在大礼堂里面举行那么这个词希望大家记住 auditorium 其实这个词啊也不难记前面这个 audi A-U-D-I 呢它在英文里面表示听的意思我们去礼堂的目的呢去听演说听演讲因此呢这个 auditorium 就是说大家带着耳朵去听东西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这个词啊，通过 Peter 老师的讲解哈，大家是不是觉得能容易一些呢同时啊还有很多这个 shelf S-H-E-L-F shelf 但这里面用它的复数型 shelves 这些架子哈，是我们呢能够找到自己书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那么这些架子 the shelves wind up 后面这个词 wind 它这个拼写啊像风一样哈 wind 但是呢它的发音是这个 wind 因为它跟风没有关系了它是一个动词表示说转来转去的意思哈表示这个路啊弯弯曲曲的感觉所以呢这些架子呢 wind up and around the hall and continue around the building to the ceiling， 一直呢通往图书馆的顶层，叫这个 ceiling。 好，那么今天中国最美的图书馆呢 Peter 老师简单的就介绍到这里，明天呢我们将继续聊这个最美的这个图书馆。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As electronic reading has been popular in recent years, the library, the traditional place for reading, has been fading out of people's lives. However, a recently opened library in North China, Tianjin, has received a lot of attention from the public. China's most beautiful library, the Binhai Eye, and the Road to the Mountain Books are just some of the nicknames the library has received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 Opened less than 4 months ago, its beautiful design has made it a hot topic online, attracting many visitors looking for the perfect selfie. The Tianjin Binhai Library, located in the city Binhai New Area, looks like an eye. The library has an oval-shaped hall with a round mirrored auditorium with shelves. The shelves wind up and around the hall and continue around the building to the ceiling.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内容，新时代青春的声音。今天我们请来两位同学给我们做朗诵。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第一位同学呢是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的邓瑞宁同学，他给我们带来的呢是英文朗诵《我的冬奥梦》冰壶。 Hello everyone, I'm Renee. I'm from grade 3, class 2, 三里河 number 3 primary school. My topic today is a big winter party, my dream of winter Olympics. White and blue are my favorite colors, because snow is white and the sky is blue. I think the colors of winter Olympics are white and blue too, so I love it.I'm interested in many Winter Olympic items, such as curling, ice hockey, skating, and skiing. I think Beijing can have a very perfect Winter Olympics, because we hosted 2008 Beijing Olympic successfully. I hope the 2022 Winter Olympics in Beijing and Zhangjiakou can become a big party. We can make our cities much more relaxed.And warm. The athletes of all over the world can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to make friends here. I hope they can really do friendship first, competition second. I hope Beijing will become much more beautiful by then. The friend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ill enjoy their big party in Beijing. I will be 14 years old by 2022. I hope I will be a volunteer for the Olympics.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my favorite item of Winter Olympics, curling or chess on ice. Because curling is a kind of teamwork with strong team spirit, so I love it. Curling is a sport in which players slice stones on a sheet of ice towards a target area. Two teams, each with four players. Each team has eight stones.The purpose is to accumulate the highest score for a game. Points are scored for a stone resting closest to the center of the house at the conclusion of each end. A game usually consists of 8 or 10 ends. Main equipment of curling is curling sheet, curling stone, curling brush, and curling shoes.Curling has been an official sport in Winter Olympics since the 1998 Winter Olympics. It currently includes men's and women's tournaments. Mixed doubles has now been added to the upcoming Winter Olympics in 2018. Now, I'm learning how to play curling with my family. I hope more and more people will like it and be a professional spectator of item in 2022.Thank you. 下一位李瑞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是中文朗诵《乡愁》。 小时候，乡愁是一张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非常感谢以上两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中英文朗诵。那么如果收音机旁的你对我们的节目非常感兴趣的话呢，同时你在朗读、配音、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大家将有机会呢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市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好，那么接下来的呢是英语绘本故事时间。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 Too Many Dogs，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dog. 那今天 Jason 老师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关于小狗狗的故事。Before that, Jason wants to ask you a question. 那在这之前呢， Jason 老师要问大家一个小问题了。What is your favorite party? My favorite party is the barbecue party. And dogs back it too. Why? 那你最喜欢的聚会是哪一种聚会呢？那 Jason 老师最喜欢的是烧烤聚会。而且你知道吗，小狗狗也非常喜欢这样的聚会。为什么呢？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nd find out. 让我们一起来读故事找答案吧。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oo Many Dogs. 今天这次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是有好多好多的小狗狗。 Big dog. 有一只大狗。 What is the man doing? He is cooking. I think this is a barbecue party. I love it. 那我们快看呢，那这位男士正在干嘛呢？ 他正在做饭，对吧？ 看这个样子，这应该是一个烧烤聚会。这次老师也很喜欢这样的聚会哦。 Bigger dog， 还有一只更大的狗。 Biggest dog of all， 又来了一只更大的狗，这是一只最大最大的狗了。 How many dogs are there in the picture？ 那么在图片当中有几条狗呢？ 三条狗。 他们在干嘛呀？他们在吃肉。 Small dog， smaller dog， smallest of the small。 那有一只小狗，有一只更小的狗，还有一只最小最小的狗呢。 Waggy dog， 有一只喜欢摇尾巴的狗。 Shaggy dog， 有一只长着毛发蓬松的小狗。 Doggies in a bunch， 快看呢，还有一群小狗，他们也来吃好吃的了。 Floppy dog， 这是一只很懒散的小狗，它正趴在地上吃肉呢。 Sloppy dog， 这是一只非常邋遢的小狗，它也在吃肉呢。 Doggies eating lunch， 这些小狗们都在吃午餐，好丰盛的午餐呢。 Sprinkly dog， 喜欢来回甩口水的小狗。 Crinkly dog， 这是满身长着皱纹的小狗，它应该是沙皮狗吧。 Scratchy dog， 喜欢来回搔痒的小狗。 Patchy dog， 你快看它的脸上，它的眼睛那儿长了一个斑块，这是一个有斑块的小狗。 Tricky dog， 喜欢杂耍的小狗。 picky dog， 很挑剔的贵妇小狗 ，happy lappy licky dog， 还有一个特别开心，喜欢来回舔来舔去的小狗呢 ，spotty dog， 浑身有斑点的小狗 ，dotty dog， 这只小狗浑身都是小泥点儿，they looks like brothers， 你快看呢，他们看起来像兄弟一样 ，dog is all about， 你快看呢，整个院子里面全都是小狗，满哪儿都是 ，howly dog， 这是喜欢嚎叫的小狗 ，growly dog， 这是喜欢发怒发脾气的小狗 ，doggies please get out， 这时候，这位男士从屋子里面出来，发现了怎么回事儿。这是什么？我的好吃的都被小狗吃掉了。所以他说，小狗们，请你们离开这里好吗？ Woof， woof。 你快看呢，有一只小狗从桌子上跳了下来，它嘴里面还叼着一块肉，跑掉了。Is the man happy？ 那这位男士开心吗？不开心。I think he is a little bit angry。我想他应该是有一点生气了吧，因为他的烧烤聚会没有办法继续办了。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那今天 Jason 老师在这个故事书当中给大家讲了各种各样小狗的说法，而且我们还知道了小狗们的喜好是吃肉，哈哈，他们也喜欢烧烤聚会呢。而且我们还在这个故事书当中学到了一些语法知识呢。这次老师真为大家感到高兴，因为大家已经真正的长大了，开始学习语法知识了。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学习了一些形容词的比较级，比如说 big 大， bigger 更大， biggest 最大，那我们可以用它来描述事物的大小、高矮、长短等等。那我们就可以说long, longer, longest, 长，更长，最长的，这些都是形容词的比较级。那么接下来请大家和爸爸妈妈一起比一比，谁是你们家里面最高的人。比如说你可以这样说， I am tall, 我很高。 My mommy is taller, 我妈妈更高。 My daddy is the tallest of all, 那我爸爸呢是全家最高的人。你能做到吗？ Okay, please read the story again and answer these questions. 好了，现在请大家再读一遍这个故事，然后回答如下的问题。 Question number one, what did the man say at the end of the story? Was he happy? 那么在故事的结尾，这位男士说了一句什么话呢？ 小狗狗们，请快离开这里吧。 那这表示他很开心吗？他不开心，他有一点生气了。 Question number two, which dog do you like better, small dog or big dog? 那在这个故事书当中，你最喜欢哪一种狗呢？是小狗还是大狗呢？你能回答这些问题吗？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小鬼当家。那么 Peter 老师呢，想把我们的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关注 ES 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Floating along in a green canoe, a paddle for me and a paddle for you. Listen to the sighing breeze stirring the leaves in the willow trees. Floating along in a green canoe.